10点整。 北京拜耳浩城口腔医院，口腔种植，口腔正畸，电话67018086。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魔圣汽车保养新浪潮， 爱车用魔圣，天天开新车，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沪指本周大涨6.13%，见指3600点，券商三天出现涨停潮。如何看待这样的行情？未来股市的走势又会怎样呢？来听记者张玉的报道。 沪深股市呈现普涨行情，权重股、题材股都出现大涨，券商股依旧是市场的龙头，其中多只个股三个交易日就涨幅达到33%。证券分析师于海华说， 券商今年的利基平均比去年是涨了3倍，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股价是去年的1/3，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是整个券商板块比去年年底低估了9倍以上。 怎样看待近来的市场走势？海通证券北京首席投资顾问夏立军说， 不但的是权重类个股的这个走强带动了上证的综合指数突破了重要的像3400点、3500点等等重要的整数关口，另外呢，我们也是能够看到呢，本周一些小盘股的表现仍然是可圆可点，就是说呢，市场出现了一个全面的开花，显然目前市场强势特征是十分的明显，而且呢，整个上行的趋势仍然在延续之中。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葛昨天表示，将在完善新股发行制度之后重启新股发行。证监会决定先按现行制度恢复暂缓发行的28家公司新股发行。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昨天透露，到去年年底，我国高速公路实现通车里程11.2万公里，今年年底估计达到12.3万公里。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比较冷，5点城区的气温一般都在0.5到1度。今天白天本市处于高气压的底部，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有所回升，比较适宜户外活动。夜间还会有小股冷空气影响，本市还将有雨雪天气，气温仍然偏低，感觉依然阴冷，外出要注意添衣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雨夹雪或零星小雪，并有轻雾，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北部山区有雨夹雪，东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五福蝶喂鹦鹉，泡温泉来南宫，这里的冬天不太冷。南宫景区83316030， 现在是蛋糕车险时间。 蛋糕和车险这什么关系？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11月8日前测算车险保费就送诺星明星蛋糕分享装，快打电话吧。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大家现在耳边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民族风两岸情，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美和科技大学师生歌舞联欢会上台湾学生演唱的歌曲。这是由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两岸青少年联欢活动。北京市台联副会长，也是我们这次北京团的团长陈子云老师介绍说， 陈会长，今天是我们这次演出的第一站，您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每一个这种交流活动的成功哈、就是用心和用情。我觉得在整个活动的这个从策划到现在的实施的每一步，我们都深刻的感受到美和科技大学以及方方面面在台湾这方面的机构对这个活动的助力。同时呢，也特别感谢我们中央民族大学和这个北京舞蹈学院能够作为主办方都能够参与这次的活动，看到这些个学生和老师们在舞台上这样的努力的演出、用情的演出，真的是很感动。 嗯，听说这次的这个名字是您起的。 因为这个民族风两岸情这个主题啊，应该是我们一直在努力打造的一个品牌活动。从中华民族来说，要想屹立在世界，应该说我们最不能丢掉的就是我们的民族魂。那么包括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所有的族群，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都有一种责任，就是传承和发扬。我觉得在这里头，我觉得大家的共同的理念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呢，也是希望打造一些活动的平台，能够让很多致力于这种发扬和传播我们民族精神和文化的这样的活动能够呈现得更好。 您看到孩子们的表演，您是不是更兴奋了？ 对，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在舞台上的那种用心哈，真的是能够从他们的目光当中最能够感受得到。我们的学生和老师呢，因为他们受过专业的一种训练，所以呢他们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精致，而我们在岛内的这些同学和老师，他呈现出来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原生态的一种文化。但是呢，我觉得从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都会感受到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那种热忱和执着。我觉得这一点是能够打动所有在场观众的。 这是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蒙古族歌手李纳日苏为大家表演的呼麦。呼麦可不是对着麦克风呼喊的意思，它是蒙古语里喉咙发音的意思，是一种很特殊、难度很高的演唱方法，用的是喉音发声法。中国蒙古族的呼麦已经被联合国收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纳日苏用呼麦法演唱的蒙古族古老的英雄史诗《江格尔》。 美和科技大学通识中心的吴主任 啊，您觉得今天我们两岸学生交流的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对的了，因为两岸之间，像我们老师弟之间的交流是多的，但是同学之间的交流可能我觉得还有更加强的必要。那这也是今天会安排这么多学校的学生来观赏表演，然后这么多的学校学生来演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有多少个学校今天来参与这个？ 今天来表演的学校有美和中学，还有美和科技大学，还有内埔农工，还有大人科技大学，四个学校。观赏的同学有 我们附近的平农三公、华州公家，还有美和中学、科技大学、平农高中的，总共有六个学校。 那您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联欢会带给这里的孩子什么呢？ 我想我们这个地方比较地处偏远，小孩子接受到外部的刺激相对是我觉得是不够的，所以其实我很愿意把外部的资源带进来，就是让他们接受一点文化上的刺激。我其实很难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多大的影响，但是我在想总会在他们心里面种下一颗种子吧，说不定在某年的哪一天就会发芽了。 来，这位同学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啊？我叫陈柔宇。 你身上穿的这是什么民族的衣服呀？ 阿美族。 阿美族，很漂亮哈。那你们为了今天的这个表演准备了多长时间呀？ 我们准备一个礼拜。 有没有跟他们交朋友？ 有啊，刚有认识，有我们有聊天。 哦， 对啊，对啊，知道你们也是来观摩学习的。 来，这个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洪鑫。 你是哪个族的？ 我是卢凯族的。 卢凯族啊？ 嗯。 啊、哦，我叫凯欣，我是屏东县乌台乡，我是卢凯族。嗯，我们刚刚所跳的舞蹈是东部那边的阿美族的那个部落的舞蹈。 那像在你们这个族最著名的是什么呢？ 你说我们自己吗？ 嗯。 卢凯族吗？ 嗯。 我们最著名就是舞蹈，就是丰年祭七八月的小米祭这样子，丰收祭。对啊，我们就是会唱歌跳舞，然后来祭天，就是感谢上苍给我们这么好的农作物，然后这么好的土地让我们能够耕作，然后在七八月的时候大家就是一起收割丰收，然后一起跳舞唱歌来纪念我们的这样子。 丰年祭，那你们就是大家都会围在一起？ 对对对，就是大家就是在外面，在就是各县市外县市那边工作的、啊、七八月就会定时的回来，然后就是来一起唱歌这样子跳舞。嗯， 很热闹哈。 对，很热闹 啊。等你毕业了以后你想做什么呀？ 等我毕业，我当然是想从事这个文化工作，跳舞唱歌，然后传承自己的文化这样子。 在哪儿呢？ 当然是先从部落开始，自己的家乡开始，就是慢慢去熟悉之后，去教舞蹈，去教唱歌这样子。熟悉之后就可以再到外面外县市再去看有什么领域，然后就自己去那边去申请这样子。 啊，那也会传播自己的文化。 对，一定会，一定会。 北京团的团员李贤是一位常住在北京的台湾同胞，这次随团来到了台湾。 您怎么称呼啊？ 啊，我姓李，我叫李贤。 您是哪个族啊？ 我是台湾族。 那这次到台湾来参加这样的，您感觉怎么样？ 我特别激动，因为这次来回到我家乡，我家乡就在屏东那个来义县文乐村。 啊，那在这儿你还有亲戚吗？ 有亲戚，我二舅刚才就来看我来了，我二舅、二舅妈还有我那个二弟都来看我来了。 相当于又回到家了。 又回到家了啊！我比较激动，完了之后一看他们都是兄弟姐妹吧。 丰年祭，你们参加过吗？ 我参加过，我们都是载歌载舞，完了吃好的，因为吃好的喝好的啊，比较开心。春节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丰盛，但对过节比较热闹，就是还是丰收节的时候还比较热闹。 那你看今天呢是两岸的青少年在一起。 哎 你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他们比我年轻，我跟让我都已经兴奋了，我都想上去跳舞去了。 那你觉得这样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吗？ 就是让我们的青年人更贴近彼此，我们是亲如一家人，毕竟我们就是一家人。 演出结束之后，孩子们围着那日苏请教唱呼麦的方法。 有好几位我们的学生老师都在学呼麦哈，学这发声。来，老师您教一下。 就是腹部要丹田要使劲，然后嗓子不用就挤一点，也不用那么使劲。就是你刚才的那个是对的。 这次的民族风两岸情两岸青少年交流活动还来到了布农部落。 现在一起来欣赏周族的音乐舞蹈。 那那 要让我们的部落彼此的相爱、接纳、提携以及分享， 所以当我们的族群在举行祭典的时候，要把部落和谐的爱献给天，而天将会祝福我们的族群。这一群布农的青年们，他们都非常的优秀，尤其在这当中还有几位是几年前大学毕业之后，当布农部落重建的钟声响起时，他们放弃了都会的生活，回到了凋零的部落，重建我们失落的家园。 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古丽兹帕尔为大家演唱了新疆维吾尔族的歌曲。 我是中央民族大学2015级研究生古丽兹帕尔。 那这次是你第一次来台湾吗？ 是的，我第一次来到宝岛台湾。说实话，这里真的是人美景美，哪哪都没。 那这次呢，你是带来了你新疆的歌曲和舞蹈哈，自己的感受是什么呢？ 说实话，我第一次来到台湾以后，然后表演完这些节目以后，我发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是非常的热情的，而且我觉得这边的很多表演都是非常原生态的一种表演，然后非常接地气，然后非常让我感觉每次每每看到他们的表演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表演非常的真诚，真的是拿自己的内心最真的那种感情表现在舞台上，感觉这个表演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亲切，而且非常感觉特别就是非常激动看到他们的表演。然后我自己的表演跟他们就感觉他们可能没有见过我们那边都塔尔啊，我们的维吾尔族乐器，还没有听过我们的语言，然后也没有见过我们这样的可能是长相或者怎么说呢，然后他们就特别新颖，非常新奇，就感觉哇，在外面的世界还很丰富多彩，然后就感觉他们眼睛都亮了，感觉看到我们就看到这么多少数民族的表演，他们真的是特别激动的，就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突然一下一个新的东西展现在他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心里可能就是哇很多疑问，也有很多哇好棒的这种感觉。就这样。 那我相信古丽你应该也是很多次参加演出哈， 对， 那你觉得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吗？ 我觉得这次演出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怎么说呢，感觉这次虽然说是专业性不是很强，就是说在我们的舞台啊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感觉就是我们在亲近台湾这边的大自然，然后亲近他们这边的人民去表演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表演是特别质朴特别真的，好，整体感觉还是非常好的，非常棒的。对，他们也是非常的热情，眼睛都是充满着好奇这样的状态。 陈会长，您觉得今天的演出怎么样？今天又是不一样了，我们来到了部落里面和大家一起联欢。 我觉得部落的这种演出跟那种平时的我们在这种礼堂里的那种演出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的风格，因为在这里头所有的这个，尤其他这个布农部落的这些人，你会发现他的老少都是那种很自然的融入到这种音乐当中，融入到自己部落的这种文化当中，所以我觉得由于他们的参与使我们的这次的活动更加的丰富了。因为现在呢，我觉得从两岸交流的这个人员的往来情况来看，其实我们会看到可能50岁以上的人往来两岸的人数是最多的，那我们在一些文化的活动在入岛交流的时候可能要更注重向青年贴近，所以我们在策划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进入到大学或者是说进入到一些个基层的这种民间的组织，透过他们跟我们的这种合作，能够让我们的活动能够使这个台湾岛内的青年能够更多的感受或者是说有更多的这种启示。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民族的文化的多元性能够带到部落里来，能够让部落的孩子们，尤其是年轻人，他看到外界的是什么样子，而且就是说别的民族是怎么传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我觉得通过他们在这种一个是这种舞台上的展现，另外一个可能在这种后台跟我们的学生的这种交流，我觉得会开启他们内心另外一扇门，我觉得有可能会引领他们走出这样的部落。但是呢，走出去并不是说忘掉自己部落的文化，而是说在更广阔的这种平台上舞台上能够展现。如果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每个人也要付出很多的努力。 就像古丽她说过一句话哈，她说我得把我民族的歌曲留下来。 对，我觉得就是说她那个像古丽她带到这个到岛内来的时候，她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愿望，就是我想把我的民族的这种风采能够留在这儿，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说每一个族群，包括我们华夏每一个民族，我们都很想展现我们民族的东西，展现给别人。但是我觉得这个呢，要通过一种不懈的努力，并不是说你光想在这里自己想就可以做到的，但是还是要通过努力，还是要有平台。 您在这儿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 台联呢，应该说是它是一个以亲情乡情为这种纽带的一个人民团体。我觉得它在两岸发挥的这种作用呢，还是一种情感的凝结。因为它最早呢是成立在1981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在81年成立之前，因为早期就从岛内和海外有很多的台湾人，他定居也是因为两岸的这种分隔吧，他不能回到家乡，每逢佳节倍思亲嘛。那像这种时候，其实最开始大家是自发的形成一种联欢啊，或者是联谊这样的性质。从咱们政府也非常重视做带一个，也是想通过台胞能够跟家人能够联系上，能够做一些岛内的一些个这个基层民众的工作。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后来政府也非常的支持，就成立了台联会。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这种台胞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那么慢慢的随着两岸的这种交流和发展，那么台联呢作为一个人民团体，越来越多的承载着两岸的这种交流的一种责任和使命。我觉得在从这个定位来说，我觉得还是以这种亲情乡情为主，所以我们的活动当中重点的还是打造一个情字，我们能够就是情暖人心，情牵两岸，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像您这次给这个活动做的这个标题， 我们的标题也是设计就是民族风。